各位同學，大家好。太上感應篇是中國自古以來社會上一般大眾都非常重視，依這個方法修學的人非常之多，得到的感應亦不可思議。感應篇回篇就是搜集好多好多感應的事蹟，績效非常顯著。古人勸我們，人心地要厚道。呢次我去澳洲，雖然時間只有4日，同學仲係唔放過，要我將嗰4日時間將了凡四訓嘅大意同大家做個介紹。感應嘅道理，開宗明義就講得好清楚，亦經常所謂的即善之家必有餘慶，即不善之家必有餘殃。全心厚道一定有後福，全心刻薄的，就算目前環境好興旺，但是冇幾耐亦必定衰退。呢個理論同事實，古今中外，只要我哋細心去觀察，都能見到，而且非常明顯地見到。所以無論是個人，無論是家庭、社團或者是國家，要知道興旺全在全心厚道，斷惡修善。所以古人講，凡是明白這個道理的人，應該將這篇文章廣泛流通。我們應該效法印祖，印光大師在一生中全心全力流通這部書。另外就是《了凡四訓安士全書》，這三種書它的流通量遠遠超過佛法經論。印光法師這樣做是什麼用意？無非是挽救現前世間的劫難，這個劫難非常嚴重，我們要認識清楚， 劫难从咩造成嘅？人心、人行造成嘅。心行唔善就造成劫难。佛家讲嘅依报随住正报转，依报系我哋嘅环境，正报系人心，系行为。人心善，我哋生活环境就善。人心唔善，环境就变恶劣啦。所以话呢本书一定要熟读深思。勉励奉行，在日常生活中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想下和感应篇的教训相不相应，相应我们可以想，可以讲，可以做，不相应的就不可以。所以一定要先熟读，要时时思维里面的义理，熟读深思，努力奉行，你前途无限的光明。我自己学佛，我26岁接触佛法，好多同修都知道我冇福报亦冇寿命。唔止一个人同我睇相算命，好多都话我过唔到45岁。我相信我屋企好多代都唔过45岁。所以我能接受，冇福报，过去生中冇修福，好在仲有啲善根，仲有啲聪明智慧，能接受善法。当年珠镜就老居士将了凡四份感应篇介绍给我，我读完之后深受感动，知道自己的毛病，改过自身，学忍辱，学忍让。而家仲有咁嘅少少寿命，好似仲有呢啲咁多福报，唔系前生嘅，呢一生所修嘅。老实讲，得力于印祖嘅教诲，嗰三种书我都讲过好几次。呢次同修请我再讲一次，我话好，亦正系时候。大家学佛功夫唔得力，念佛得唔到功夫成片，参禅得唔到禅定，研究唔会缘解，原因喺边度？要将嗰个原因揾到，消除嗰个因素。无论修学任何一个法门，功夫就得力啦。尤其是而家世间 这个世界每个地区灾难频繁，一年比一年多，一次比一次严重。我们要有警觉心，上个月有一位澳洲同修送了三大本西方古老的预言，我用了两个星期读完，我才真正明白。以前我们亦看过一些是节录本，不完整，看不出来，亦是我们自己修养不够，看到原文，看到全文，我们才知道西方洛查丹马斯他是全世界都知道的大预言家。他那个人讲老实话，同了凡四训上所讲的孔先生是同样的人物。他对未来社会的变化，治乱的状况，推算得非常正确，但是没办法解决。了凡四训，孔先生将完了凡，命运算得很准，没办法更改。完了凡先生很幸运，遇到云谷禅师，教他命是自己造的，当然自己可以改。所谓改造命运，他改成功了。在中国历代，好像了凡先生这样的人不计其数。你懂得道理，懂得方法，你就能改造命运，创造命运，前途一片光明。明白这个道理难，那不是件容易的事情。透彻了解方法亦不是容易，所以一定要认真努力学习。这个道理非常之深，我们在新加坡有机会长时间细讲大经，那些道理都跟各位讲明白了。但是听一次两次三次，你是不是真的就懂呢？未必。一次两次三次听一下的啫，你信心都建立不到，何况了解。好在那部华严经分量大，我们眼前这种进度，我估计要讲15年。如果有这种缘分，15年分修下来，我相信开悟的人会好多。没那么长时间做不到啊。没办法在现场听经，那不得已而求其次。你听录音带、看录影带，或者从网路上收睇，就是不得已而求其次了。真的每日不间断地分集，想建立信心， 亦要三年五载功夫，你先能做得到。现代人同古人唔一样，古人心系定嘅，古人心好厚道，现代人心刻薄浮躁。冇三年五载，信心建立唔到。有个十年八年，你先真正能开解，真正能契入。我自己是个好好的例子。我一生中心地平静，这一点比一般人强啲。我冇欲望，于人无争，于世无求，所以心地比较平静，咁对修学就有好大帮助。如果你心唔平，你心地浮躁，你欲望好多，要争取名闻利养，贪图五欲六尘，呢啲系修道最大嘅障碍。嗰啲嘢只做罪业。所以你功夫唔得力，道理就喺呢度。一个人修行，一个人得福；一家人修行，一家人得福。一个地方区域修行，那个地区免除一切灾难。新加坡这个地方不大，我们在这里讲经前后亦有12年，为什么在其他地区同样用十几年功夫冇效？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一些效果，原因是新加坡这边的教育同其他地区教育不一样。这个地方的人老实守法，好规矩，所以听到佛法之后，他认真思维，他会去做，他觉得他是好的，他认真去做，做的人多了就形成一个风气。这样的一个小国家、城市国家能受到全世界人尊敬，自然有它的道理。可见得道理还是归结在教育。我听人家跟我说，李光耀先生曾经说过，他受过英语教育，如果他受华语教育的话，新加坡治理得比现在要好很多倍。这种是真实智慧，真正过来人。华语教育教人什么？我们要明白，中国自夏商周三代以来，一直到清朝末年，教育宗旨没有改变过。宗旨只是三件事。第一件事，教你明白人和人的关系，你应该怎样做人。第二，教你人和自然环境的关系。第三，教你人和天地鬼神的关系。你能通达明了，你就是圣人。佛家教育亦是这三件事情。 佛家无论大小乘，无论任何宗派，教育宗旨亦是三条。第一条，转恶为善。在五乘佛法里面是人天佛法，你不会堕三恶道。第二条，转迷为悟，你就能超越六道轮回，超越三界之外，做罗汉、做辟支佛、做菩萨、做佛。第三个目标，转凡成圣，那就超越十法界了。华严经上讲的法身大事，如果我们教学纲领都抓不到，你学些什么？真正明白，真正懂得，先知道知恩报恩。世间人不知道恩，他报什么恩？知恩报恩，在大乘佛法里面，异地菩萨必修的课程。各位想想，他地位几高了？异地菩萨总共修学八个科目，这个是其中之一。念念不忘记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这两句是根本。然后从这个地方发扬光大，孝顺一切众生，奉事一切众生。《梵网经》里面讲的，它是戒经，一切男子是我父，一切女人是我母。这将报恩发挥到极致了。我们现在和很多不同的宗教接触，不同的族群接触，真情的爱心，无条件无私的布施供养，有很多人觉得奇怪来问我，法师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我说我们是华严教诲的落实。我们明白这个道理，虚空法界一切众生就是自己的清净法身，怎能不爱护，怎能不照顾，怎能不供养呢？大家都明白这个道理，都知道这样做法，天灾人祸就没有了，这种就叫做佛法了。佛法在世间真正懂得佛法的人有几个？我们所学到的教诲，必定要将它变成我们的生活，变成我们的思想，变成我们的行为，我们才能得到真实的受用。所以感应篇不学不得，不认真努力修学不得。这部回篇搜集的公案因缘古仔非常丰富，没办法一件一件介绍， 咁时间就会太长。我喺呢度只系提醒同修要认真努力去读诵受持，自求多福。而家时间到啦，我哋就讲到呢度，呢度仲未讲到本文。听日我哋就可以讲到本文了。